聚散和离分， 聚散离分， 也许强求过怀疑眼神， 除了大家关注到的 SHE， 如今选择单飞不解散的还有很多，比如说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14位，牛奶咖啡成员 KK 复颜以个人身份推出的单曲《小悸动》。在去年 KK 就已经选择单飞不解散的模式，相比较牛奶咖啡当中的明亮温暖，独立出来的复颜在音乐当中包裹着一层迷幻而迷离的氛围电子外壳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KK 复颜这首《白夜行》。 雪花是我融化的眼泪，挥挥 的连环，天地之大佛山李宗泉，要分辨实在太难，不发快一山，看你如何招架李寸端，我摔得这么有氧，双截棍让你们全倒下，一刀斩不止一摔，但满只穿内不穿外，心更宽。 听回忆被提灌的声音，听情绪在切磋不为悲喜，听那位却高下的爱情，听内心故事的浮光掠影，后来的缘来缘去不过是宿命，刀山火海都是一场修行，等待的爱来爱去难逃是注定，睡去醒来糊涂一世， 这首新式中国风是来自李子婷的《爱情宗师》，其中融入到了嘻哈摇滚民乐的元素。提到单飞不解散，往往是组合遇到了瓶颈期或者是过渡期，寻求脱模的一种方式。那组合久了，难免会造成审美疲劳。不过呢，出道不满一年的火箭少女101已经有不少成员推出了个人的作品。相比较 SHE 时代那个女团，现在团体的队伍更加庞大，动不动就是十多人。虽然女团的规模在变化，但是不变的是青春风、可爱风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杨超越这首《跟着我一起》。 每一天也动动头脑，也需要把身体的循环保护好，不怕病菌打倒。每一天也动动手脚，只需要伸出你的左手右脚，不费简单，不用烦恼。一二深呼吸，健康不费力气，呼吸跟着我一起，不怕困难。 不怕困难，为你打起一二声。 的午后，时常经过的路口，却找不到理由可以让我理所当然的经过。在车上爬了很久，电话也拨了好几通，但回应却是转接云信箱中。于是我开始抱怨，是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对我毫不眷恋？原来是你变了，原来是你变了，不会再触动了，不会再过问。 是以练习生选拔淘汰模式走红的综艺选秀类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，如今只看到成员的单飞发展 9% 首份的音乐成绩单至今没有浮出水面。不过他们却创造了一种现象，那就是没有代表作照样能开演唱会。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 9% 的成员陈立农这样一首《我是你的》，本周排在第29位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9% 的 C 位蔡徐坤首张专辑一当中这样一首《Pull Up》。 Acting crazy.

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，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？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，我快乐时候呜，我难过更要呜，对危险的渴慕，对现实的疏忽，有时候So everybody 呜呜呜 So everybody 呜呜呜呜，有灵感时候呜，百无聊赖也呜，有时也嘿。从来没有根据，万一没有答案是唯一的答案，语言老师无法表达语言自己，我快乐时候 在过往歌坛上出现了很多优秀组合，但是坚持抱团超过十年的是少之又少，原因不外乎过气还有个人发展方向不统一。有了前车之鉴， TFBOYS 如今也选择单飞不解散的模式。他们组团的时候年纪还小，随着慢慢长大也会有个人的想法，于是这种方式也能够稳定歌迷群体，又可以满足成员的个性化需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首先是王俊凯这首《我的》。 在天离得好远啊，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、哦、青春早已蜕变，说过的该写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，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，笑容高挂，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，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，默默默挣扎点缀和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追着我心慌、啊、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，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，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， 曾经手指间点的身边、哦、礼物忽隐忽现，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，时间也红了眼，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，慢慢慢长大，无奈变潇洒，嘴上脸上笑容高挂，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，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，默默默挣扎点缀和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追着我，潇洒，嘴上脸上笑容高挂，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，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，我默默挣扎并觉得成长，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感动心动我带着我出发， 刚才我们听到王俊凯《我的》，此刻这首歌来自于易烊千玺，精彩才刚刚开始，就像小虎队之于80后， SHE 飞轮海之于90后， TFBOYS 正是00后的偶像，他们也在演唱会上和歌迷有了一个十年约定，这十年不解散。就目前来说，三人单独发展不论是代言、综艺、影视、音乐方面都好于组合时期，单飞不解散的模式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人价值的提升，同时则是合体又可以具有吸金效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王源的这首最新单曲《做我自己》。 谁定义我是我，在他们眼里那个我，想象中的那个我，仿佛这些都是真的我，屏幕不停在闪烁亮着，就像一道道星光划过，再清楚感知这世界存在着。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，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，只有自己能决定未来，